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61集。 这份爱任何时候你打开都新鲜。 唉。 梦里，孔惜竹轻轻叹气。黑暗中，那张压在杯子底下的字条慢慢的褶皱蜷缩，然后忽然起火，点点的火星瞬间就成了灰，四下散去。第二天西竹一醒来，发现那纸条被烧成了灰，发了好大的脾气。早餐桌上，他恨恨地盯着每一个人看。邢先生说， 不是我，爸爸亲手把那张字条给你的。 邢太太轻拍西竹的手背， 西西，肯定不是妈妈，妈妈昨天给你收拾行李的，你都忘了。 说完了，她伸出手指狠狠地点戳邢子豪和邢子俊， 包准是这两个小鬼头。 两兄弟张口结舌，一个脸上写了个冤，另一个脸上显了个汪。西竹说， 以为把字条拿走就能难得了我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倒背如流，倒背如流，哼。 旅程很顺利，其实也不可能不顺利。邢家人虽然不能陪同，但是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一张机票直飞荣城，下机之后订好的车来接，直送字条上的地址。真是奇怪啊，那字条上留的地址是一家福利院，名字叫阳光福利院。孔西竹到阳光福利院的时候，院长还在开会，西竹被领进了接待室等。福利院接待室的墙壁是仿纪念馆的格式，图文并茂，追溯福利院的起源，如何艰难起步，如何得到好心人资助，又列出了这一期间值得纪念的为福利院做出贡献的优秀员工。打头的叫严福瑞，是阳光福利院曾经的食堂大厨。照片上的严福瑞50来岁，手里掰着青菜，奇怪地挽了个道士髻，向着镜头笑得灿烂。生平简介让人唏嘘，大概15年以前，一次意外，严福瑞从楼上摔下时撞到了后脑勺，昏迷后一直没有醒，两年多以前在医院过世了。而在那生平简介的底下配了一张葬礼的照片，墓碑前站了寥寥几个人，兴许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，但有一对男女明显不同。西竹仔细去看，那男人身形挺拔，穿黑色大衣，只被拍到侧脸，轮廓鲜明。在那男人的身边站着一个同样穿了黑色大衣的女子，黑色高跟鞋，墨镜，长发，朝着镜头侧脸，似乎在跟身边的男人说话。 邢，西竹小姐。 西竹赶紧回头，自己看得太过入神，连阳光福利院院长什么时候进来的都没有留心。院长约莫50来岁的年纪，长得富态，笑容可掬，是小朋友们喜欢的类型。西竹点头， 哎呀，哈哈，你来找秦放，秦先生。 西竹有点激动， 是啊，你知道他？ 秦先生对福利院的帮助很大，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笔大的款子进来。 说着他上前了两步，指了指西竹先前看的那张照片。 能，他就是。 他就是秦放吗？ 西竹的心砰砰跳，看得目不转睛，又觉得奇怪， 他看起来好年轻啊。 院长感慨道。 是啊，时光对某些人分外慷慨，我只见过秦先生几次，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变过。 见过几次吗？这已经足够让西竹羡慕了，毕竟他已经15年没见过秦放了。院长指着秦放身边的女人道， 哦，那这是他的 朋友，或者是女朋友吧。 院长微笑， 秦先生没有给我们做过介绍，事实上 该怎么说呢？院长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事实上，他对秦放的认识也仅限于那几次会面，而那几次都是为了福利院的严福瑞，严大爷。严福瑞昏迷入院之后，秦放出现过一次，他对院长允诺会定期的资助福利院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他们好好的照顾严福瑞，然后他就没有露过面了。定期的款子会从银行账户打过来。严福瑞的情况一直稳定，稳定的无知无觉，以至于终于收到医院的弥留通知时，院长忍不住说了一口长气，想着这严大爷总算是解脱了。接到医院通知后，他赶紧给秦放打了个电话，又通知了严福瑞电话簿里的另一个人，道长王乾坤。那天他在医院的门口等，先接到了王乾坤，那是个40来岁的道士，是真的道士，穿道袍，绑着腿，头上簪髻，吸引无数的目光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王道长寒暄，正尴尬间，一辆车在面前停下。秦放下车，微笑说： 王道长。 王乾坤愕然，抬头看着秦放，忽然恍悟，大笑着过来说： 哦，秦放，哎呀，我们得有17、18年没见面了吧。 王乾坤估算了一下，秦放点头， 哼，行事之后就没见过了。 王乾坤似乎有些怅然，顿了顿说： 啊，真是太久了，好像做了场梦似的。是啊，来，让你再见一下老朋友。 他侧过身子，打开车门。不知为什么，听到这里，西竹竟有些紧张。他指着照片里站在秦放身边的女人问： 是他吗？ 院长点头， 没错，是他。 自始至终，院长也没有看到那个女人的脸。他戴着墨镜，长发披卷，把手递给秦放，从车里出来。他身上有一种可以让时间恍惚的范儿，总让人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但是那个王乾坤道长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他瞪大眼睛，声音都有点发抖： 司藤小姐。 司藤笑了一下说： 哼哼，小道士你好啊。 院长始终很纳闷，这位司藤小姐年纪不大，却叫王乾坤小道士。而更奇怪的是，王乾坤对他很是敬畏。西竹轻声问院长： 然后呢？ 然后院长就不知道了，他只知道三个人一起进了严福瑞的病房，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。 第二天早上，严福瑞安详过世。这一夜都在干什么呢？也许是在回忆从前的故事吧，只有他们知道的，不为他人所知的故事。秦放在哪儿呢？院长也说不清楚。院长提供给西竹一个账号，那是秦放的款子，定期从那个账号打过来的。账户持有人名叫易如。西竹赶紧向家里求助，大哥邢子豪很快就把易如的住址给西竹发过来了。很巧，也在青城。连带着一堆关于易如的八卦消息，譬如他年轻时出过事儿，四肢被人砍去了，侥幸活了下来什么的。然后现在呢，开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，与母亲孔清华相依为命。西竹打了辆车过去，到了之后才知道，所谓的公司其实只是个小门面，不过生意很好，很多找短期工的中年女人进进出出。西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蹲在门边的小凳子上剥豆角。西竹从边上经过，一不小心带翻了她盛豆角的小篮。 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。 西竹忙蹲下身子帮她捡拾豆角。那个老婆婆抬头看她，目光相触的刹那，老婆婆的瞳孔剧烈收缩，她整个人都顿了一下。 啊，司藤小姐。 司藤？西竹愕然，她赶紧纠正老婆婆道：“ 老婆婆，我叫西竹。” 那老婆婆看着西竹，目光中有畏惧，但渐渐的又泛起了奇怪的温情来。他说： 你叫西竹吗？西西呀、啊、你长大了。 西竹的心里咯噔一声。 你认识我？为什么说我长大了？你见过我小时候吗？ 西竹紧张起来，他抓住了老婆婆的肩膀。 你见过我是吗？你知道我父母是谁吗？你。 身后重重的两下顿响。西竹回头，他看到了易如。易如很漂亮，但脸上爬满了不如意的褶皱。眉梢眼角满满的心事。他听到西竹说的话说： 你叫西竹是吧？跟我进来。 易如转身往门面里面走，笨重的假肢艰难地支撑身子，不协调不方便，但他似乎无所谓了。店里很吵，墙上贴满了招工信息，哪家要做饭的阿姨，哪家要接送的短工，工资日结，包吃包住。好几个中年女人挨在一块儿，垫着脚仰头看，看到中意的就伸手把剪成缕儿的联络条给撕下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